P-A-R-I-S, Paris, Paris. 再来看看日本的首都怎么说 Tokyo, Tokyo, T-O-K-Y-O, Tokyo. 请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在我们记这个地名的时候大家都发现了英文的这个发音和中文的意词有的时候非常的接近，比如说 Manchester 就是曼彻斯特，但是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在我们说这个英文词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带上中文的调，也就别说曼彻斯特，这是不行的，我们要说 Manchester。 我们可以用中文的发音来帮我们记忆这个单词，但是在说这个单词的时候呢，还是要地地道道的用英语的发音。Manchester, Paris, Tokyo. 好，一起再来学习另外一些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朋友他们住在哪哪哪，住在这些地方，住在 Manchester, 住在 Paris, 住在 Tokyo。那么这个住在哪哪哪应该怎么说呢？应该是 live, L-I-V-E, live, live.好，那么他们住在这些地方，他们都是做什么工作的人呢？再来学习一些跟工作或者是跟职业有关的一些说法。比如说他是音乐家，音乐家是 musician, M-U-S-I-C-I-A-N, musician, musician。如果他是一位演员呢，就要说 actor, A-C-T-O-R, actor, actor。假如这位女士没有工作，她就是在家来做一些家务照顾孩子照顾先生那么她也就是一位家庭主妇。家庭主妇应该是 housewife, housewife。这个词很好记， house 是我们说过的这个房子的意思， wife 是妻子的意思。那么在房子里的妻子就是家庭主妇， housewife, housewife。那么可能这个我们认识的朋友还有一些在大学上学，还在大学上学呢。那么大学应该是 university, U-N-I-V-E-R-S-I-T-Y, university, university。 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公司工作，公司 company, C-O-M-P-A-N-Y, companyCompany。 那么如果他是在一家计算机公司呢，计算机 Computer, Computer, C-O-M-P-U-T-E-R, Computer。 那么一家计算机公司就应该是 A Computer Company, A Computer Company。 接下来再学一个形容词，我们夸谁谁谁非常好就要说 Good, G-O-O-D,Good, 比如您说的非常好，那么我就经常说 good, 好 very good, 非常好 good。 好，最后呢再来学一个介词 with, W-I-T-H, with。 大家发这个 with 要注意 th 的发音，我们要把这个舌尖呢伸在上牙齿和下牙齿中间，同时呢还要产生摩擦 z, 大家再听一下 z, withWith, with 是和谁谁在一起，和谁谁谁一道的意思。学完了单词，让我们继续来认识两位新的外国朋友，他们都是谁呢？ Diana and Koji。 Diana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在哪儿工作呢？她住在哪儿呢？好，一起来看一看。 Diana is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Manager 我们已经学过了，是经理的意思。那么 Diana 是什么单位的经理呢？ The manager of a computer company。 原来 Diana 是一家计算机公司的经理。那么她住在哪儿呢？ She lives in London。 Live 是我们今天刚刚学过的，是住在的意思。 She lives in London。 大家注意，她住在伦敦。 Live 后面呢我们要说这个住的地点，他住在哪儿。 London 是地名，但是在前面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这个介词 in。 说谁谁谁住在哪儿，我们要说 he 或者是 she lives in 后面加地点。 She lives in London。